好，翻嚟谈天说地啦。咁啊，即系我哋嘅。技術方面呢，技術故障方面仲係搶修緊嘅，咁就聽聞就有部分嘅網友就可能係聽唔到個 live 啦，咁希望希望聽到嗰啲呢就即係聽到嗰啲就講句唔好意思啦， 真係唔好意思 啦。咁但係第一次呢就已經把上上網㗎啦，咁希望雖然聽啲網友可能聽唔到啦，咁但係啲問題都會繼續喺度解答嘅。咁呢個時候呢就繼續講下啦，講個市呢就應該導致佢跌㗎，而家升返20點喎。 啊， 系啊， 冇啊，今日都系浮浮沉沉噶啦，因为要跌嘅咧，琴日跌晒噶啦， 系， 咁啊，趁 Apple 嗰单嘢又浮翻上嚟啦，咁我谂今日都系浮浮沉沉噶啦，最终咧，我觉得咧，逢星期五都系要跌啲嘅，唔知点解咧，可能啲有 Happy Hour 行开， 系 咩？系啊，即系无形之中，系啊，你 check 下，逢礼拜五都系跌啲嘅，真系，唔系大跌就系跌啲嘅，真系，逢礼拜五都系跌嘅，因为啲有啲 Happy Hour 行啦，费事理佢啦，由佢啦，咁咪散咗咯。 OK， 嗱，咁正一个问题都要请教教授，关于个债券拍卖嘅，咁其实教授都讲过啦，即系个30年嘅 tips 咧都好耐未买过啦，咁但系销情麻麻地。 唔系啊，好似卅年嘅 tips 系唔系？我之前好耐未买，好似系第一次卖。三十年嘅 tips 咁多，賣80%。 係冇錯冇錯。咁、但係個銷情麻麻地咧，嗱，但問教授之前咧，問翻湯美哥先，個十年嗰個腰咧，好似又低翻少少咯。 十年你冇辦法啦，你個股市回翻啲啦。不過講真，佢個喺3.6幾呢個腰咧，其實就唔買唔過嘅。 哦，係 買唔過嘅。不過如果你話即係 take 一個 medium term view 啦，我諗 take 6個月個 view 啦，你都係沽多過買嘅啦。 都係沽多買啊。明白，好啦，咁可以問翻教授啦，關於個債券拍賣啦，即係同今次個美元啦，呢個禮拜其實都相對地強嘅，咁其實教授都講過啦，即係你要美匯強，咁歐元就無可避免地一定要落啦。好啦，咁個債拍完啦，即係同個美元啊，開始係咪有個條件係弱翻少少？ 係啊，所以下禮拜應該咧，嗱你睇到啦，星期四拍埋，琴日拍埋個七年咧，咁嗰個股市就砰砰聲落，驚死你唔買債咁樣，係嘛？系嘛？咁啊，嗰个美金又砰砰声上，因为个英镑插到你151喎，琴日，哇吓到鸡飞狗走。咁你啲友实入噶，系嘛？你走咗去债，所以琴日个债咧喺碌翻落嚟啊，3.76到啦，3.6幾啊，3.64啊。咁啊拍完啦，咁啊而家又就债就唔会点大喐噶啦，因为点解咧？你引咗啲钱入去嘅时候咧，冇咁快走翻出嚟嘅，反而咧你个美金咧就应该会跌翻啲啊。股市咧又可能會臨翻啲啊，咁啊，即係好翻啲啊，咪諗下好翻些少啊，咁所以今晚 instead of 琴晚咧 ，instead of 今晚個市跌100幾點咧，琴晚跌定100幾點先，所以今晚會好靜，我覺得。 嗱，如果教授睇個美元咧，有可能偏弱咧，咁啊，一定即係都有啲網友啦，一定會問相關嘅金同埋油。嗱，先講個油先啦。有個網友就話個80樓上估唔估得過？嗱，其實而家已經係79點，即係去到近80噶啦。咁啊，教授，但係覺得，如果美元繼續弱嘅話，會唔會個油都係企喺一個即係叫強勢嘅方面？ 你大家咧要知道咧，我哋呢個網站咧真係唔係俾魚你食嘅，我哋真係教你點樣去捉魚。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咧，當我話個美匯開始向下嘅時候咧，你就要諗辦法咧，就嗱，記唔記得我早兩日定係咩？我都話，咦，我睇淡美匯嘅喎，咁如果係咁咧，啲金內108幾、109都應該買啲薄短線炒，上去111幾或者112啦，係咪？咁卒之講中啦，嗱，你兩日如果你真係109/10你買到㗎，108你賺20蚊 easy， 我話係博懵賺啲20蚊啦。啊！如果你真係長線啲就唔好搏啦，咁好啦。如果你美匯落嘅時候咧，你唔好逆住個勢嚟行咯。你空金又唔好，空銀又唔好，空油又唔好啦。 嗯，但呢個網友咧，佢其實都問嘅，即係教授講咗，有穿咗1100就應唔應該分段買啦。咁但係佢問 paper 高啊，紙黃金定係金定係實金，即係兩樣嘢，即係即係其實之前都有問過啦。咁但係又再問多次教授啦，即係點樣睇呢兩個選擇？ 你嗱 paper 高咧，你就比較 liquid 啲嘅。咁你一買完之後，你可以沽，變咗好價，你可以即刻撳個掣，你就沽到啦。係啊，你實金你又要抬翻屋企，又要揾嘢儲存，跟住當枕頭瞓，瞓完之後個市好啊，你又要起身。 搬翻 嗰日可能有少頭痛，你又唔顧住可能碌翻落嚟，所以唔一樣啊！你嗱實金咧就咁，你嗱我當你有100盎司咁先算啦嚇。咁咧你起碼咧有10-20盎司咧係實金嚟嘅，即係起碼有10幾-20% 咧係大概係實金。啲實金咧就愛嚟咧睇門口嘅嚇，即係好似我哋你啲錢走去投資咩分又好，投資。 投資基金又好，投資乜嘢都好，你點咧？你個儲蓄户口或者你係你個來往户口咧，你點都有些少錢喺度嘅，有十零個 percent of 你嗰個 portfolio 嘅錢嚇。嗱、啊，譬如你一百萬，起碼留翻十萬蚊現金，十零萬現金喺度睇門口，我哋叫做。有咩事起上嚟？唔知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嘅？有咩事起上嚟？你知唔知有一樣嘢？我成日最驚咧。當美國佬左冚右冚右冚左冚左撳右撳右撳左撳下左踢右踢右踢左踢踢唔掂撳唔掂冚唔掂嘅時候，佢就推倒重來。一推倒重來咧，佢又最多金嘅 IMF 又最多金嘅，係咪？ 八千幾 嚇咁佢八千幾噸再加 IMF 嗰度咧，成萬幾噸金，佢又禮㗎啦。係嘛？咁分鐘佢推到從來，佢又亂咁打呢個馴嗰個亂嚟。咁你拿住啲金，好似越南咁跳落船都有嚿金啊，係嘛？係嘛？即係咁啫嘛。咁但係你即係 paper 高嗰啲，我嗰陣時我都係叫人揸實金好啲，好過 paper 高，因為我真係驚銀行冧喎。喂，你話如果 City Bank 唔係政府救 City Bank 冧咗啦，係咪？即係 AIG 唔係政府咁 ，AIG 都冧咗啦，係咪？咁你匯豐如果唔係咁樣集資法黑嚇你，後面可能有啲無形之手喺度撐住，匯豐都出事㗎喎、哦。 出咗事㗎。 出咗事係咪？出事㗎喎、哦。咁你萊斯你估細呀？係咪 ?RBS 你估細呀？全部國有化。其實銀行冧曬㗎，全部都 insolvency 嘅。咁、你我攞金攞咩金我冧咗啦。 明白。 但係而家政府係咁撐嘅，咁咪買 paper 高囉。 明白明白。好清楚啦。我講返啲個別股啦。有隻都幾有趣喎，咁記得呢個網友記得呢湯美國講過呢就係700。咁佢就話即係呢啲股呢即係記得湯美國講過呢啲股呢即係真係風險好大啦。咁但係佢就話話會唔會好冇一個高位呢買個 put 喎。即係博。 我話俾你聽啦，我早一排過幾月前啦，有啲 friend 嚟嘅，啲網友 friend 嚟㗎啦。佢就話佢有啲老友記呢就好勇嘅，150 put 又接，140又接，大手接。咁我話心講，話你真係好本事啊！股票升咗咁多，嚇、升咗幾倍嘅咯，咁多倍你都要接。咁如果我哋覺得咧，你去做呢個行動，你自己承受個風險咧，照計嚟計，大把嘢買，點解要買呢啲咧？ 唔係，不過佢買 put， 佢係諗住睇佢跌嘅。不過 put， 但係買個 put 咧，佢係抵死嘅。佢呢啲位睇你買啲，睇你咩位買啦。如果嗱，你而家差唔多150呢個位中間價嚟，買又唔賺得幾多，沽又唔賺得幾多， 唔係佢唔多喐你 都，你買唔多喐，你冇癮㗎啱啊嘛。 O、okay、K， 你買又俾 premium， 係啊，佢買唔喐你都輸曬啦，你買個 put 啊嘛，咁中意買 put 啊嘛。 O K， 嗱咁有兩隻股咧，即係網友都問翻啦，嗱，咁啊即係記得咧，又回顧翻上個禮拜咧出個短信啦，咁啊嗱，新鴻基同長實都犀利啦，尤其是新鴻基咧出咗賣地消息之後咧就 keep 住咁升啦，嗱咁啊問下兩位咧，而家去到呢啲位置，即係係咪有烏地應該食曬咧？ 食啦，梗係你下一轉升咧，一個板塊一個板塊嘅。下一轉升呢分分鐘就係、是、即係可能係匯豐帶動啊咁啊扔返啲搵啲內銀股啊咁樣啊又傳話可能冇咁快加存款準備金啊又乜又七啊咁你又呢啲升㗎啦。咁如果你美元弱嘅時候呢啲資源股又禮㗎啦係咪啲江西銅啊咩神話啊啲嗰啲又禮㗎。 金又可 有。金紙金啊嗱我咪叫你六個半買紙金係咪六個半買紙金15買挨近15買呢個招金喂賺咗5毫子啦已經今日兩日咋嘛係咪咁你即係下一轉升呢就一定係譬如如果你匯豐帶動嘅呢就係、是、帶住啲銀行股比零比零中人壽啊權重股你得幾隻啦嘛第一係匯豐第三就係建行第四係工行第五係中人壽㗎啦係呢啲稱上去㗎啦係咪咁如果你係美金弱返啲可能中海油中石油都升啦係咪咁加埋啲資源股領棒升咁就係升呢啲囉。 哦中石油今日都有。 咁咪升呢啲囉咁你仲買長江路買新鴻基做咩係咪 我問你湯美國啦即係長實啦如果去返呢啲咁超人入市位啦係咪即係喺個業績公佈之前呢都應該即係。 我覺得長實呢都會升如果你我覺得如果你話你真地賺咗太多你100蚊買如果你108蚊 switch 返來長實就好啲啦。 哦 咁樣做法就會穩陣啲啦。 你要買長江囉。 明白。 即係長江落後咁買。你睇新地升咗咁多啦連信和都升啦新世界又升啦。 是长实禁止，因为长实呢Mr. Lee 唔可以買啊嘛，而家宣布業績之後先可以買啊嘛，所以冇辦法啊嘛，所以屌佢唔想升咩？佢唔想買冇得買啊嘛。 OK， 嗱另一個板塊咧就係個保險股，咁其實平保就因為個解即係解禁股嗰方面啦頂住啦咁樣，咁國壽咧都咧就因為個 A 股就可能唔係話升得太犀利，都叫做頂住咁樣啦。譬如問下湯美哥先啦，去到嗱呢啲位即係都係35個位咧，都好似過幾都過唔到啦，係咪已經？ 唔係㗎，有機會36、37㗎，但我哋早排講嚟講去都係32.幾，中人壽你一直唔買啦。 係啊， 係。好似下邊傷咗石屎鋼筋咁，對極都唔落嘅，喺嗰個位係咪？ 明白。 星期三我都話，如果你兩隻揀，你應該買平保， 係 咪？因為平保直薄啲，因為你中人壽係揸好多嗰啲建行啊、工行，即係內銀內銀股唔升，你中人壽咧係好難升嘅，暫時嚟講。反而咧，你建行唔係建行，你呢個平保咧，你又即係多啲板斧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如果要搏咧，就搏平保就唔搏中人壽嘅，即係搏噶嚇。 明白啦。好啦，咁即近排咧都必須要提提咧，即係有個話題都請教兩位，就是、關於個近排個財政個預算啦，咁都係始終都香港即經濟方面都一個大事嚟嘅。咁好多嘅小嘅即係嘅建議咧，就我哋就唔提啦。咁同我哋呢啲即可能大家關注啲地產講講啦咁樣。嗱，首先咧就話要積極搞呢個居屋嘅第二市場，第二就係個2000萬以上嗰個印花税，大家都即係預計之中啦。咁比較值得講咧，就除咗個第二市場之外咧，佢就話估計3至4年咧就供應有50000多個咁樣，咁有幾項措施啦，就想叫做針對樓市啦。其實咧出邊咧就覺得比想象中咧就唔係太過辣嘅啦，啲條例嚇叫做寬鬆少少。問下湯美哥先啦。 其實琴日咧聽到阿鄭小姐出嚟講啲嘢都嘥鬼氣，佢話將啲最靚嘅綠福地，你哋兩年內唔投啊，攞出嚟投。嗱，我哋唔係鬧政府啊，你投咩價俾人投先得㗎？啱啊嘛，平你又唔肯賣。嗱，老實講句，如果你咁益人嘅，好啊，你俾我啊！你話咩？歌富山啊、山頂啊、中半山啊、何文田嗰度，你話如果俾唔好話多5000蚊尺，你賣間俾我啊，我都唔怕買啫，係咪啊？如果新樓，你唔會賣咁平啊嘛。就算你係攞出嚟重建，3年後嘅事啦。而家2年後先至話攞出嚟，再起都要3年策劃，講緊5年後嘅事。你點解救呢？我哋不嬲都有講㗎啦。而家你每年新婚嘅人數係多咗嘅人啊，外地嘅人入嚟又買，大陸嘅人嚟買，根本係唔夠樓買啊。 咪仲有你Tommy 喺個麵粉嗰度睇，你賣幾多錢麵粉俾我？咁我呢就係、是、蛋糕製造商、麵包製造商。我做完個麵包，我唔做，我攞麵粉返嚟擺度啊，牛啊，我唔做麵包，你一日都冇麵包食㗎嘛，係咪先？如果你真係要去 regulate 或者要去調節呢個樓市嘅話，你而家係針對豪宅啫，係咪？我都唔知明白你點解針對豪宅，你戇居居針對豪宅做咩？哦，因為豪宅扯咗上去，所以其他上去，傻啦你！你不如起多3萬、5萬、10萬個居屋、公屋。嗰啲仲好啦，因為你係照顧中下層，你作為政府上高人哋買咧，咪有人哋炒咯，做咩啫？我唔係反對，我唔係懟冧地價或者反對地價升啊，係咪？香港好多財富啊，係喺嗰個喺個樓嚟嘅。你懟冧呢扎揸住樓嗰扎咧，佢都唔高興， 一齊死 嘅啫。 不過教授喎，我嗰日先至同人傾喎，真係你講喎，啲人成日話而家 afford 唔到買樓，你。攞個公仔箱，以前黑白公箱箱睇下，你講60、70年代都係，我哋喺嗰個年代，任何年代啊，你都買唔起樓㗎啦。嗱，我話俾你聽，舉個例子俾你聽，真係好例子嘅。我哋60幾年出嚟做嘢，以前嘅人工係30年嘅人工先可以買到樓。而家咧，我話俾你聽啊，你如果你兩公婆夾埋咧，唔超過10年，你嘅 salary annual salary 你可以買到樓。點解以前？做按揭做10年啦，而家俾你就算你貴咗，俾你做20、15年，以前最高10年嘅啫，10年嘅啫，跟住15年、20年、25年，而家甚至你可以去到30年，根本咧買唔到樓係一個藉口。嗱，今日你睇到報紙啦，東方買啦，有個專炒居屋嘅，賺幾多錢啊？哇！我望一望，哇，唔係咁平喎，88萬買間居屋400幾尺，跟住裝修啊，佢賣成81萬。你諗下香港人邊度買唔起錢啊？買唔到啊！仲要呢啲咁樣喎，最近有間中字頭嘅銀行，95%按揭， HIBOR 加 0.65 or prime 減 2.75。 喂 ,95% financing, 你就算500，就算當你200萬，你都攞10萬元出來，10萬元你攞唔到都問父母都攞到啦，你根本都有藉口 喎。 係呀、 啊。我哋嗰陣時全部供啦，供 P 加㗎喎。 P 加嗰陣時 P 加一 ,P 加二。係 呀、啊。個、啊、P 仲要8喎、啊。 係呀、啊、仲要 PK 嗰陣時做到 PK。而家唔係啦。喂真係我覺得呢真係我覺得而家唔知係咪而家啲咩社會就係、是、覺得呢根本呢啲人覺得呢四個字不勞而獲，不論男又好女又好年青人又好。 唔係呢個呢係政府做出嚟嘅。 不勞而獲。 你新手牌政府連政府周圍去新手嘅時候下面嗰啲梗係新手㗎啦。 同埋一樣嘢教授你明白一樣嘢喎，我哋唔係話撐邊個呀，唔係撐政府，亦都唔係撐地產商，亦唔係撐任何人。你唔好忘記 Mr. 董嘅時代懟冧曬啲樓，政府赤字係專向我啲中產嚟開刀。點解咁多人燒炭死呀、啊、喂大佬真係唔掂，邊個幫你呀、啊、嗰陣時有冇見你見啲貧窮線啲人燒炭呀、啊、冇㗎嘛，冚唪唥中產嗰啲燒炭死。咁你又唔好嘈佢啱啱呀。咁你而家嚟計你搞到咁樣就所以要加税加乜加乜嚟你咁而家啦中下面嘅貧窮線永遠都有人照顧你，又攞中援又有居屋住又有公屋住。喂而家死又係中產咋嘛，嗰時死又係中產，而家死又係中產，乜嘢都冇。 係呀、啊、所以呢我望呢中產以前喺香港呢港英年代呢中產呢好似粒攬核咁樣嘅。粒攬咁前面尖後面尖，有錢佬尖尖，好窮嘅人又尖尖，中產有得攬核肥肥肥肥肥肥肥淋淋嘅，好似粒攬核咁嘅。自從整個老懵懂出嚟呢搞獲個85,000呢中產變咗啞鈴嘅。上高啦好窮嘅人多咗好多，中產跌咗落去。 有錢嗰啲又好有錢。 有錢嗰啲好有錢喎，突然間下咁死啦，中產變咗啞鈴，俾你揸到另外一碌棍。咁所以呢就我唔係話唔贊成地產商賺錢，我唔係話想個樓價跌，或者我唔係講呢樣嘢。我話呢如果一個真係一個和諧嘅社會呢，你政府個政策呢必須要配合個時代嘅進展，係咪？咁人哋上高要炒嘅要大學佬來買嘅，數親十間廿間咪由佢數囉。你數到35,000-50,000唔關我哋事啊，你起碼你要照顧嗰啲中產，起碼啲細路讀完書出嚟有份嘢做，都供你一個居屋啊。咁你居屋個上限你唔好整到人哋喂可能兩個結婚係啊兩頭唔到岸，你又話要幾多少錢留下先買到居屋，大佬你今時唔同往日，你今時又再攞返十年前嘅居屋嗰個 benchmark 出嚟，十幾年前嘅 benchmark 出嚟冇得傾係咪先。咁你呢係咪仲有第二樣嘢，地產商嗰度你話我攞六幅地出嚟賣，可湯美講你賣幾多少錢俾我，平你又唔肯賣勾喎、哦。是嗎？勾完之後平你又不肯賣。好啦，如果是貴啲嘅我覺得靚嘅歌富山啊九龍塘啊咩，我勾完返嚟我唔賣呀、啊、我唔起呀、 啊。你估大陸啊，大陸就你話幾兩年唔起三年俾充公係咩，唔係呀嘛。 我唔起你一係就咁真係㗎，你兩年唔賣樓花，三年唔起曬呢我就充公。 罰你錢或者。 咁你敢唔敢呀、啊、你唔敢呀嘛。好啦我仲有一樣嘢。呢次呢嗰條胡蘇佬呢喺度派錢，又話咁又話咁又話俾差餉你呀、啊、又話乜又話七呀、啊、你中產又死呀話俾你聽呀，揸車出街呀嗰啲揸的士嗰啲呀，你睇住你呀唔抄到你封冚咁呀，話俾你聽影相呀 一定賺返 影相呀抄牌呀乜嘢你睇住嚟呀，鑊鑊攞嚟你揸車咁叻呀嘛，揸車啦。 喂不過記得呢好久之前呢教授同 Tommy 哥都講過啦，最大問題呢係個居屋市場嗰度嘅。咁所以呢今日一睇佢個財政預算呢就話要即叫做想活化返個居屋地市場。咦真係好似叫做回應下咁樣喎。咁但係教授覺得係啦得唔得呢，其實 點活化 又要補地價又要限制。 係啊。 咦大佬啊，你其實你咪點解其實點解走返以前嘅年代，真係嘅以前年代首次置業俾60萬你。 係。 免息借俾你、 嗯、 但係咁樣你而家可以限制，就係你免息借俾你，你十年內唔可以買，咁你有得住啦。如果唔係你賺嘅錢就要分返一半政府，咁冇人會嘈你㗎嘛。 你係愛嚟住㗎嘛，你唔係愛嚟炒㗎嘛。 係呀、啊。 仲有你真係愛嚟炒，其實佢喺度噏咋嘛，以前都有條咁嘅例㗎，如果你一年或者你好短時間之內買埋樓幾次，我當你係炒㗎啦。 而家咪而家都係。 係咪而家 教授而家因為我哋好清楚嘅。而家你自住嗰間就免稅。你買嚟收租係超過兩年嘅你都可以 claim 到免稅。如果你純粹係買賣去當一個 trading, 唔係 capital gain, 一定要納稅。 是一定要納税，所以點解咁多人開公司嚟買？一年間公司買咧，咪唔使納咯。 係啊， 轉手咪得咯。所以咁多公司啊，咁解啦。 咁你不如咁啦，如果轉手咪，如果係你公司揸住物業嘅，如果係真係揸住物業，你咪加佢印花税咯。佢咪買 share 啫嘛，係嘛？ 但係就唔可以咁嘅，因為好難好難呢個控制嘅，因為你聽講香港咁多企業啊，咁多公司好難搞，所以。其實就唔應該係針對邊度任何一個人嘅。如果你以一個平常政府嚟計，你咁搞講咁多嘢，你咪自己撥一度。嗱，如果你話全香港冇樓地方冇 supply 多鬼熱，深圳河同埋呢個香港交匯嗰度，你講緊發展嗰度，嗰度住200萬人都得啦。嗰度好簡單啫嘛，起間屋500呎嚇，嗰度賣幾千呎咧，就賣500蚊呎。 你即冧 唔係呀，淨係俾你淨係俾你低收入去住啱啱啊。但係咁喎，就算你我哋都有講喎，送俾人住呢都俾人鬧喎。點解呀？我唔使交通費呀，我有幾錢呀， 唔使食 送俾你都要死呀， 冇醫生睇呀， 係呀， 係咪 即係而家呢冇辦法㗎，你送俾佢都俾人鬧。 而家啲人好畸形㗎呢， 係到時好多人可以上面返工㗎嘛。 人哋以前一本萬里好開心，佢無本生利㗎，真係大鑊 㗎。好，咁講再答下其他問題啦，呢個就國際返少少，問下教授呢，就係傳聞呢希臘之後呢下個追擊對象呢又唔係講歐元，講日本喎。咁就係啦，咁但係就唔好講個唔知呢位網友佢係問緊究竟係個股市一定係個匯市啦，咁但係先講返豐田呢，就嗰個社長真係俾人追擊到， 唔 真係好沮喪。 我都話俾你聽，溝山呢上嚟就真係溝中國，因為點解中國呢成為日本最大嘅出口國 啊？係喎， 啊12月定係乜嘢？12月定係1月 過咗頭， 是突然間增了 80% 出口去中國。咁你大佬呢個世界可能真係有賴便是良，咁你想我死咩？你都俾我唞唞氣呀、啊、你見到你溝中國條氣又唔信，喂我溝中國啫，我同你買債呀、啊、大佬係咪條氣唔信，咁你條氣咁你喺美國最大嘅投資係咩？就係豐田咋嘛，就係豐田，因為豐田佢跨下海口話我唔知幾多年內呢我超越 GM 嘛，真係俾你超越到嘛，咪整整你囉，同埋即係呢陰謀論啦、啊、總之你喺佢嗰度你唔好俾佢有痛腳捉住，我話俾你聽，如果唔係你一定冇運行。 你冇行。喂，但係個dollar yen 呢就真係似乎又開始強返少少囉，個 yen 強返少少啦。 焗住囉，你個衰仔唔聽話，叫你弱 yen 你就走去強 yen， 係咪又叫你強 yen 你就走去弱 yen， 喺度搞出口。 咁啊，即係好明顯就見俾啲顏色去睇啦，真係幾慘。好，咁問翻啊，有一個期權問題啊，問下湯美哥嘅，就話因為網友咧，佢就話佢自己譬如學習啦，就有啲策略就叫 shadow 啊、shingle 啊，即係可能即係譬如 call 杯一齊做嘅。咁佢就話發覺咧，係咪市面上比較少散户做啲策略？係咪通常啲大户啊、對沖基金啊先會行呢啲策略咧？ 嗱，呢啲咧，我諗如果你有上我哋嘅堂，我覺得將來上下我哋堂咧就比較清晰啲啦，因為我哋講俾你聽都有排講啊，即係講真係咪？ 是 ,straddle, strangle, 就 butterfly, 咁樣啊，又中班啦，中班我哋會教 你。其實呢任何人都你睇書又好，聽人講又好，任何以普通的形式做係人都識做，只不過係用咩時間去做，用咩時間去做，用咩時段去做，呢個係最重要嘛，係人都識。打波啦，打高爾夫係人都識啦，最好係四球入到洞咪打72球囉。咁點解會打到100幾？100、200、300？點解呀？你唔識呀嘛，你踢唔好呀嘛。 標準杆加2，你呢就街後面74，你就街前面272。 你真係好難講呀嘛呢啲嘢。 係啦，咁即係其實都唔出奇嘅，有啲咁嘅問題，因為即係坊間都開始越嚟多啦，即係啲。 唔係啦，我哋呢開先河，咁有湯美喺度撩下，咁我哋又講下，跟住我哋又整下啲優化嘅平台俾人哋，跟住我哋開下班教下人，咁樣整下個都識，咁就點啫？我湯美講，我比較法拉利你揸囉，係咪？大家喺而家訂喺石澳啊，我可能呢18分鐘入到石澳，你可能18分鐘 坐 攞海攞個海揸唔掂啊，揸唔掂。 係明白。唔係呢，即係唔好話即係你講 straight 宣告都係純粹一個 call 個 put 啦，就算呢爭即係單一一個 call 個 put 啦，就好似 Tommy 哥講呢個時間啊價位都重要。 仲有你識睇 range 咩？ 你做 straddle 又好，你咩？你一定要識睇 range 噶。你兩邊兩邊錯咗，你真係輸到阿媽都唔明噶，大佬。 O K， 誒呢個網友嘅問題似乎遲咗少少喎。佢問阿教授幾時開始入貨咧？係咪應該上個禮拜開始入咧？嗱，而家去到營六，喺中間位喎，教授係咪真係要睇定啲先啊？ 睇定啲先，睇定啲先，睇、okay. 有冇回先就入啦。我覺得嗱，三月咧係會升，但可能三月嗰頭嘅日咧。有機會產返來啲都未定嘅。咁嗰陣時先考慮囉，係咪？到時睇下我同阿 Tommy 夾夾睇下點睇，咁話聲嚟聽啦，係咪？ 嗯 ,ok。好啦，咁最後再一次呢，即係有啲網友可能就聽唔到 live 嘅網友就講字，唔好意思啦。咁但係問題呢就答曬㗎啦，亦都會盡快呢將我哋下載即係嘅音即係嘅檔案呢擺上網，咁希望各位網友都可以聽到即時嘅資訊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曬兩位。好，拜拜。 拜拜。